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您的朋友雅娟，我们还是请您继续欣赏中华情曲艺小剧场节目专场实况的演出录音。好的，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到现场去。 我们现在这个北京的著名的这个曲艺剧场很多，其中有一个80后著名的社团叫嘻哈包袱铺，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一个年轻的人叫高小潘，领着70-80个年轻的人在那说相声。据说现在他们的基本工资每个人每月靠这两个剧场，一个在东四环，一个在鼓楼下，每月能收入将近10000块钱了，而且能给这个70-80个年轻人都上上三险，我感觉也解决了就业问题。因此高小潘还获得了 BQ 红人榜新人奖的表彰，冯小刚也得了这个奖，得的是导演奖。所以我们特别祝贺我们这些曲艺新人在我们中国曲协的领导下不断地得到成长。今天高小潘和他的搭档尤宪超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像个孩子，有请。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 哎， 这场到我们哥俩了。 对， 可能有些朋友对我们哥俩不是很了解 啊，不认识， 做个自我介绍， 了解一下。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是他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 对，我 著名女排运动员郎平的弟弟。 谁呀？ 狼狗。 出去出去。这狼狗像话吗？ 叫狼什么来着？ 狼什么呀？ 叫什么？ 尤宪超。 犬夜叉 啊。我插谁去了？ 尤宪超 ， 尤宪超喜欢跟我的搭档合作， 为什么？ 为什么呢？ 讲讲。 漂亮， 叫我还好看呢。 你让大伙儿看看， 怎么着？ 看侧面， 侧面怎么了？ 《还珠格格》 就这么漂亮？ 看这个侧面， 谁呀？ 紫薇格格， 就这么好看？ 看正脸， 谁呀？ 容嬷嬷。 哎。那容嬷嬷像话吗？ 就说你长得磕碜， 不像话。 不单单你磕碜， 我觉得就因为你整的磕碜还出事了。 我出什么事了？ 让人给打劫了。 还有人劫我呢。 哎，超走一胡同里头 啊， 走着走着出现一劫匪 啊， 别动， 拦那儿了。 一加一等于几呀、啊、 哎，这劫匪多有文化。 小超说等于二， 答对了呀。 再看劫匪泼泼泼连捅三刀。 怎么答对了呀？捅啊，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嗨，对呀、啊、这不是我这搭档高小潘吗？前两天也在胡同里让人打劫了、 啊、是吗？ 出了一大哥手里拿把电锯，咔一拉，哎别动，我认识你啊，问你个问题，你答不上来我弄死你。我问你啊，什么情况下五大于零，零大于二，二大于五？小潘答不上来，大哥真不客气，咔一下左胳膊就掉了。当时小潘拎着掉左胳膊就问他，大哥呀，你让我想一下行不行啊？不是大哥，我死刑，你告诉我什么情况下五大于零，零大于二，二大于五呢？那大哥说在脆丁壳的情况下。 现在这流氓都太有文化了。小超不死心， 还没完呢， 继续往前溜达 啊。 溜达到哪儿了？ 到哪儿？ 后海 啊，紧挨着 后海。突然的阴云密布， 变天了。 天空出现了一条龙 啊，民间传说呀，后海有龙。 阿超， 我给你说，我是龙，我是真龙。 哎，我是龙啊，我是真龙。你说， 哎，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你这废话，哪来这么一大垮龙啊？你这玩意儿， 人家是龙 啊。 阿超，我给你说， 好嘛，这外地味儿啊。 我是龙， 嗯， 我是真龙， 嗯，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您要有法术，先把自己这外地口音给变过来，行吗？ 阿超 啊， 我有北京户口啊， 撂下。 我给你说， 哎呀，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啊， 但是 怎么着， 必须得凑齐七颗龙珠。 这都，哎，我这还得找海龟去。我， 小超一听动了心了， 这还懂 到处凑龙珠。 是啊， 很快凑了七颗龙珠， 我得多不容易。 这龙来了， 哎， 龙大哥， 哎， 七颗龙珠我凑齐了， 着了， 满足一个愿望吧， 许我一愿望。 阿超， 哎呀， 我给你说， 哎，有事说事儿。 我是龙， 我知道， 我是真龙。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呀！ 啊 ，I am 泰龙。 哎呀， 黑龙啊！ 大哥，我这攒齐了你龙了，你这，你先变个助听器，你再听我讲一愿望。 阿超， 啊， 我逗你玩呢。 哎呀， 你有什么愿望啊？ 我想你死。 我许玩笑， 听见了。 哎呀。我从小渴望自己是猫， 喜欢猫， 我觉得自己是个猫人。 这不有病吗？猫人，你知道吗？ 我能不能拥有九条命啊？ 要多点命。 阿超， 嗯， 你走吧，你快走吧。 嗯， 你有九条命了，快走，快走。 哎呦，哎呦， 啊， 别闹啊 啊！ 就这大欠龙一句话， 嗯， 说我有九条命就有了， 真有九条命了。 万一没有，再答题让人捅死算谁了？ 不可能， 这不行，再得试， 得试去， 试试 哪试去？ 哪试？ 西客栈， 我干嘛去？ 卧轨。 我一辈子也没玩过这个呀。我 小超横躺在这铁轨之上 干嘛来的？ 就等火车来 来吧， 火车从小超身上开过去，再看小超 没事儿 死了。 不是，你等会儿，我九条命怎么还死了？ 火车十节车厢。 嗨，哎呀哎呀，行了，您哪位见火车来回撵的呀？你这 阿超，我黑你啊！ 哎呦呵，别闹，你这像话吗？ 包括小超让我郁闷， 怎么呢？ 其他包括工作团队更让我郁闷。 讲讲 啊，就那个订票电话， 啊， 永远打不通， 不好打， 服务态度极差。 你给说说， 指标必须得质问 啊， 微服私访， 去吧。 拨通电话，我都不爱记那号了，都 多少？ 6401-1676。 行了， 我不爱记， 不爱记都背下来了，你这。 就做个小广告啊！ 嗨， 拨通号码以后我就问 啊， 喂，是嘻哈包袱铺吗？ 还挺客气的。 是啊， 哇，还有票吗？ 啊，问问。没了。 啊，管送票吗？ 不管。 还有下周三的票吗？ 对，你猜。 啊， 我哪儿猜去了？ 听完这句，我火蹭就起来了。 那谁谁妒忌？ 我说你知道我谁吗？ 啊， 你知道我谁吗？ 嗯， 我是高小攀。 哎，说了实话了。 再听那头 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啊。 啊， 不知道 啊？ 太好了， 哎。啊，这都挂了呀，这个。 啊，郁闷， 这个调到投诉科工作的， 我就发现了 啊。 根据恩格尔系数表示， 怎讲？ 当精神消费大于物质消费的时候 啊， 你就是幸福的人， 是吗？ 坐下面都是敢于消费精神消费的， 对， 你们都是幸福的人啊， 全是幸福的人。 哎，我就不是幸福的人， 能瞧出来。嗯，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什么呀？ 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 嗨。不是这样啊， 我就不幸福。 不是，你讲讲怎么了？ 事业爱情都不幸， 这个爱情怎么不幸了？ 你说我长这么精神， 啊， 怎么就找不着女朋友呢？ 哎，真的，这你问对人了，我告诉你。 什么？ 这你问对，你问我呀？ 啊， 我告诉你，爱情你讲究方式方法呀。 哦， 你得讲究这个偶遇搭讪。 怎么偶遇？怎么搭讪？ 比如说啊， 嗯， 你爱上一女孩， 好， 你得研究这女孩她经常去的地方。 哦， 比如说啊， 嗯， 这女孩爱看书 啊， 你怎么办？ 怎么办？ 天天找一图书馆门口，你就贼着她，等这女孩来了，一进去，你把那盒饭一扔，你跟着滋溜你就进去了。这女孩看哪本书，你在她对面也看哪本书；女孩拿哪本书，你在她对面也拿哪本书。等你们俩这手指头相触的一瞬间，注意 啊， 这会儿就得用眼神勾搭她了，啊，你得用那种忧郁的、忧伤的， 嗯， 色眯眯的眼神看着他，然后冲他笑， 嗯， 就一来就这啊，一摸的一瞬间一笑啊，哟，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偷书呢，哎，偶遇搭讪， 偶遇搭讪， 对， 我跟我女朋友偶遇在 哪儿啊？ 公共卫生间， 哎。这地儿也挺浪漫， 当时他洗着手我也洗着手，我鼓足了勇气向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你怎么说的？ 你也尿手上了 啊？那那女孩呢， 温柔的拿起马桶冲我砸了过来， 劲儿不小， 但是我爱上了她。 嗯， 爱上了她的长发，爱上了她的眼神，爱上了她冲我说的第一句话。 她说什么了？ 小伙子 啊， 你老踩了呗。 怎么呢？ 幸亏我没洗脸呗。 哎，对，这技术上不能达到还。 但是我们俩相识相知相恋， 好事儿。 他在一家餐厅上班， 找的 我每天都去等他。他后来给我写了一张小纸条 啊， 用 A4 纸打了出来 啊， 放在汉堡里给了我。 然后呢， 我就进医院了。 嗯，那怎么进医院了？ 汉堡纸条一块吃了。 嗨，这都没看见。 我还告诉他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我饿了，你手里有包子，你就比我幸福。 哎，这对。 我冷了，你穿着厚棉袄，你就比我幸福。 很恰当。 我想上厕所，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你就比我幸福。 这俩就这么认识的吗？那那女孩是什么状态呢？ 拿着那个肉包子，穿着厚棉袄，蹲着那一个坑，冲我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呀？ 别整这没用的。 嗨。哎呦，这女孩太幸福了。 我还记得我在寒风凛冽中冲着她唱的那首英文情歌。 唱的什么呀？ You are beautiful。 你别整那没用的。这不怎么样的。 她每天就要减肥。 这得劝劝。 就劝她。 怎么劝？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减肥嘛。 那那女孩呢？ 再次拿起马桶冲我砸了过来。 还拽死你。 我俩在一起三天后分手了。 对了。啊？嗯，怎么三天就分手了？ 他结婚40年的男人把他带走了。 哦，啊，哦，都结婚了呀？ 啊， 哎，早该结束。 我失恋了。 嗨， 后来我失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失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后来便有了长城。 长，哎，那长城啊， 啊， 是秦始皇失恋马的，你知道？ 你说我长得这么精神，怎么就失恋了呢？ 嗯，这我跟你说，这跟长相没关系， 是吗？ 你看我长得也不帅，但好多女孩就说我这个左鼻孔，就有点那偶像派的感觉。 小超， 哎， 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那你喜欢哪一点？ 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哎呀， 什么叫远一点啊？ 还偶像派， 这跟长相没关系。 后来我妈说了一句话，给我说明白了。 你妈说什么呀？ 男孩得穷着养。 为什么？ 不然不懂得奋斗。 这话对。 女孩得富着养。 怎么呢？ 不然一块蛋糕就让人给哄走了。 哎，真的，我诅咒那些给蛋糕得糖尿病。我告诉你， 我呀，发奋。 怎么着？ 我发誓。 发什么誓？ 我虽然做不了有钱人的后代， 怎么样？ 但我一定要做有钱人的祖宗。 对。哎，不对。您这说反了，您 为了表达决心啊，纹身， 这都是形式， 必须得纹。 纹什么呀？ 左青龙，右白虎， 瞧瞧， 中间纹个米老鼠。 哎呀，擦了吧。 后来觉得也不太合适啊，拿兔改液给自己涂了。 这涂改液能改吗？这 每天发简历、面试、应聘、 找工作， 经常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 都问你什么呀？ 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呀？ 你怎么回答呀？ 我说诸葛亮没出山之前也没带过兵，凭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呀？嗯， 小伙子有个性。 那你知道什么是团队的合作理念吗？ 讲讲吧。 一个和尚挑水喝， 对； 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四个和尚打麻将，五个和尚开心网偷菜。 哎，行了，行了。 菠萝 好了，天天偷菜，那一百盒还偷恐龙呢，像话吗？ 最可恨，还问我懂不懂英文。 哎，英语很重要啊。 现在年轻人谁不懂英文？ 他问你什么呀？ 生日快乐。 很简单呀。 我回答把他们给震了。 你怎么回答的？ Happy New Year。 过年了啊。 我就这么 过年了呀。你英语不懂别瞎说，问我呀。你 懂吗？ 我懂英语啊。 考考你。 你说。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不就这句吗？ 翻译。 翻译出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你说。 You and you and you you you you you hi。 刘宪超啊，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哎，我还回家吃药呢，你像话吗？ 别丢人了，是那意思吗？ 啊， 你说我去哪上班？ 你这样，你到那个大企业找工作去。 哎，我去大企业。 对， 我去海尔集团。 人家是大企业。 大企业，多厉害。 是， 你看人家问我问题问得好。 人家问你什么了？ 海尔兄弟为什么只穿内裤？ 内哎呀，这个问题属于企业文化吧。 对呀。 不是，那你怎么回答的？ 回答把他们给震了。 你怎么说的？ 海尔兄弟为什么只穿内裤？ 为什么？ 因为海尔兄弟 怎么着 没有 Q 币。这企业文化啊， 行，你没打分就不错，知道吗？ 企业文化， 这不像话，跟 Q 币有关系，你知道吧？ 啊，你说我去哪上班吧？ 你这样吧， 嗯， 你到这个基层找工作去。 好， 哎， 我去肯德基。 嗨。哎，也行，服务行业。嗯， 哎，肯德基。哎呀，你看人家问我问题问的也好。 人家问的什么呀？ 问我你会不会才艺展示啊？ 你会吗？ 我说我会。 会？ 我会唱歌。 唱一个。 当着所有肯德基的高层， 嗯， 我放声歌唱。 唱的什么呀？ 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出去。哎呀，人家没拿全家桶砸死你。 我彻底失业了。 早完了。 突然发现 什么呀？ 自己长了二十多岁，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 这人呀，不能一辈子混幼儿园。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 人是必须得长大。 我记得小的时候 啊， 手里拿着一把木棍，这把木棍就是我的宝剑。长大了，手里再拿着木棍的话，那就是 神经病。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胡思乱想， 嗯， 长大了如果再胡思乱想的话，那就是 不切实际。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和同学们玩玩闹闹，长大了和同事们玩玩闹闹，那就是 逢场作戏。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拉任何一个女同学的手，长大了拉任何一个女同事的手，那就是 臭流氓。 小的时候每天什么都不想，长大了必须 什么都得想。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每天躺在床上我就想啊，想我小的时候每天在外面疯狂的玩耍，等待着妈妈一声呼唤把我叫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菜，看着自己喜爱的动画片，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长大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我长大了，我开始害怕长大了，我真的希望自己像个孩子。 嗨， 你 看 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 孩子。停停，音乐停。我说您这该鼓鼓，音乐停，音乐停。 哎呀， 不是， 哎呀， 你有病吧你？嘛呢你这？ 你有病啊？ 啊？不是你有病，你有病吧？ 你能治啊？ 啊？ 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吧你！ 你复读贱， 别跟我动手！ 嘛呢这是？ 弄死你！ 你演出呢这是？ 我干嘛呀、啊、你？ 我怎么了我？ 你怎么那么低沉？ 我没低沉。 你怎么那么堕落？ 我没堕落。 我告诉你啊，青春是激情的，青春是激昂的，青春的节奏应该是这样。哥几个上吧。 怎么样，听众朋友，这80后的相声团体在现场表演节目够热闹的吧？这声光电呀都用上了，再一次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CBD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C China知道吗？中国 China 都 是 C、 哦、英文 CBD 什么意思？ China 北京大北窑、嗯、 净胡说八道， 这瞎说的。 CBD、嗯、CBD 这是什么意思吗？ 您给说说。 就说大北窑这地儿 啊， 车倍儿堵。 空中笑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小潘，这里是嘻哈包铺的演出现场。 我住二号楼。 呵，太巧了，我也住二号楼。 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早，我回来我拿来不都拜街坊吗？哎，您住几层啊？ 我住地下18层。哎，我枕着夜壶，盖着凉席睡。 那、哎、好体格。 谁呀？ 问问 你，亲我一口，我告诉你。 四九城里听相声。 开始了， 谁让谁让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击。我就 真是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惯的藏在你的 脸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请您到现场去乐呵乐呵。下半时段呢，接着为您奉送的是中华情曲艺小剧场节目专场演出的实况。 现在我们全国不光是北京，全国各地都在有相声热，像离我们不远的石家庄，离我们更远的西安，以及到兰州、南京、无锡都有很多的相声俱乐部。今天特地从西安赶来的相声演员周春晓、于海涛专门赶来为我们大家献上一段相声《我爱信天游》。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谢谢您热情的掌声。我呢是来自西安的相声演员，我叫于海涛。那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刚才宋老师说了，在我们中国曲协和我们很多相声前辈的大力支持和帮衬下，在西安我们成立了一个曲艺大舞台，叫王木渎大剧场。那么在这个剧场里呢，有很多的相声演员在里面演出，那么当前呢也比较火爆，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在这里我代表我们西安的相声演员向在场所有的朋友献上一个新春的祝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精神愉快，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吉祥。 朋友们大家好啊， 不是你， 哎呀，可想你们了。 不是你等会儿， 哎呀，想死你 了。不是你干什么呢？你这就上 了。不是听说咱们中国曲协搞这个中华情曲艺大赛吧？ 啊，对的，演出啊， 演出啊，啊，慰问大家，我也来表演一下。 你也想在这儿表演个节目？ 我也表演一个节目。 表演就表演吧，你怎么这打扮就上来了呢？ 什么都不懂啊。 我怎么就不懂了？ 啊，大家都看出来了 啊， 我这是原生态的打扮。 您这儿原哪儿的生态啊？ 哎，毛巾这么一带， 哦， 服装这么一穿，我就是正宗陕北放羊的。 得了，我看你不像在陕北放羊的。 那个像？ 你像是到陕北偷地雷的。 偷地雷的笑话？ 没见过这啊。 偷地雷笑话。 虽然在北京大伙儿也知道 啊， 陕北人跟你这个打扮不一样，你这是河北老乡，陕北人讲究把这毛巾得系在前边。得了，我教你这样，这样怎么样？哎，这才对嘛！这 前后还有区别， 啊，区别太大了， 有意思。 什么都不懂还演出呢？ 谁说不懂 啊？ 谁说不懂？ 懂什么？ 懂 啊！ 啊，我懂。 懂什么呀？ 我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青歌大赛。 哦，青歌大赛你关注了 啊？我经常看。 哦， 我不光看，我还研究。 还研究， 我发现这个青歌大赛上的演员有特点。 什么特点？ 一般都是服装穿得很土的， 哦， 唱的歌词听不懂的，他们的灵气指数都是排在前五的。 真好，看了半天就记住这个了，就。 哎，我还研究， 还研究。 你要想在全国出名 啊， 你光唱歌唱好不行。 怎么呢？ 你要首先给自己起个能火的名字。 哦，还得起个好名字。 哎， 是吗？ 现在有一个唱陕北民歌的很火嘛， 叫是 他这个名字也起得好，这个叫什么阿宝。 哎，对，阿宝唱的还不错。 哎，阿宝他为什么能火呢？ 为什么呀？ 他名字起得好 啊， 他叫阿宝， 哦， 他就火了。 哇， 他叫狗宝，他肯定火不了。 有叫狗宝的， 所以我要起个超过他的名字。 哦，你也要起个好名字。 他叫阿宝， 你叫？ 我叫八宝。哎，超过他，哎， 刚过完腊班是吧？这八宝稀饭呢？ 啊， 不好听这名字， 不行， 哎， 不行，再改， 还能改， 马上就改 啊！ 要不我叫个牙宝， 牙宝， 压住他，跟全家都压上， 对，全压上就全输了，啊，这堵上了，这 还不行， 这名字不好， 再改嘛， 好好想， 要不我叫个电饭煲， 啊，离不开吃了是吧？ 不是那个叫个剩的， 你好好琢磨， 那个叫个剩的 啊， 那个叫，哎。对了吧？ 怎么的？ 那个就叫个圣宝嘛。 你叫什么？ 圣宝啊！ 这个名字好， 好吧？ 哎呦，电视上老宣传你嘛， 哎， 说吃的圣宝太好，哎，我也好嘛。 去去去去去去去！ 怎么了这是？ 讨厌，圣宝 啊， 圣寡宝。 哦，圣宝， 哎， 我给听成圣宝了。得了，我告诉你吧，你要想让大伙儿喜欢你，想唱火喽、 哦， 这跟你的名字、服装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哦， 关键是你得唱得好。 我唱得好， 你得唱啊！ 肯定唱得好， 是吗？ 啊，不相信可以给咱们受毒的朋友们唱一个， 我在这儿唱一个， 大家了解。 哎，行行行行， 谢谢。 你给大伙儿唱什么？ 哎，今天你可来招了 啊！ 我就给大家唱一个原汁的， 哦， 原味的， 嚯、 哦，原生态的， 哦， 土的掉渣的歌曲， 都掉了渣了都。 一首陕北民歌 啊， 山嫩的开花红艳艳 啊，咱们欣赏一下， 谢谢。再来点掌声、 哎、这怎么还在要掌呢呢， 来点掌声，他唱得好吧、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 您等会儿， 几道 您先等会儿， 咱们中央红几道山北， 别唱了，这个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 抓牛粪？ 谁抓牛粪？你唱这什么味儿？ 陕北民歌嘛。 这哪儿陕北民歌啊？ 啊！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俄北民歌的，俄罗斯北边的民歌啊。陕北民歌讲究的是高亢嘹亮，你这味儿不对呀、啊，你、那个。 高亢嘹亮。 对呀、啊。 我知道高亢嘹亮。 那你这是？ 我是用这个美声的歌曲，我先开开嗓子。 哦，还开嗓子呢， 开嗓子， 哎呦， 这就说明咱们陕北民歌的高贵啊、 哦、对对对对，哦，您这开嗓子的， 哎， 那您现在 下面正式欣赏一首原汁的， 又来了， 原味的，原生态的，土的掉渣的歌曲。 你是卖掉渣饼的是吧？别掉渣了，直接唱吧、 直接唱啊，高亢的啊， 哎，高亢 嘹亮的啊， 嘹亮的，你还唱不唱 了？你唱，你唱， 你直接唱，你急死我了！这 唱，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呀，一道道水咱们中央。你掐死我了！你， 我早都该掐死你， 害命了！你，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叫 原生态吗？ 啊，不，你这不是原生啊！ 我这是， 你这是野生啊！这是，这哪是生态啊？这整个就变态了！这叫 怪你吗？怪你吗？ 怎么能怪我呢？ 那唱的低了，你说我是俄北的 啊？ 那唱的高了，你说我是野生的？ 什么？什么都不懂、这不是我让你高我低呀、啊？他陕北民歌就是这个特点呢、你琢磨琢磨啊，在陕北那个黄土高原上，一个放羊的孩子 啊， 赶着一群羊 哦， 他这么一唱，那个羊跟着也叫唤呢、他一个人的嗓子跟着一群羊较劲，他不高亢嘹亮行吗？ 说的有意思啊， 哎，艺术来源于生活，陕北民歌你仔细听啊，它有一句啊是顺着山走的、 顺着山走， 有一句呢是顺着水走 啊，水走 啊，结束的时候你多多少少还能听出点羊叫的味道。 陕北民歌能听出羊叫的味道？ 有，你仔细听 啊， 我给你唱唱 一道道的那个山水咱们中央啊，红军 我羊叫呢， 到陕北，他这叫上来的。 哎呀，没看出来啊，这个陕北民歌真有这个羊叫的味道， 有特点嘛。 哎呀，行啊， 哎， 你这个陕北民歌唱得好啊。 嗨，什么呀，我就是一般，我就是陕北人呢。 啊，你说什么？ 我就是一名陕北人。 你是陕北人？ 对呀、 不像吗？ 怎么的？ 没穿衣服吗？ 对，我光着上来了、 不，没穿这个原生态的衣服。 陕北人一定就得穿成这样。 对呀、原生态啊！ 你以为你穿个这就是原生态了？ 原生态。 你以为学几句陕北话就能参赛？ 原生态。 你以为披个羊皮你就是狼啊？ 原 生啊， 我是狼啊！ 知道什么叫陕北民歌吗？ 不知道。 哎，你好好说话啊，别装了。陕北民歌那是陕北人的天籁，是陕北人的乐府，讲究的是随手拈来信口就唱，看见什么唱什么，想起什么唱什么，那才是他的特点呢。 是啊， 哎， 哎呀，那你们陕北人早晨出门唱什么？ 都东方红啊， 东方红、 我说东方呀就一个红啊，那太阳也就一个升啊。 好听好听好听，那就是陕北人谈恋爱唱的 啊，那非常的优美，一般唱的这样。你要拉我的手，哎，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那个亲口口，咱们两个哥儿里走。 我不去， 你要去了我还跑呢，我。 这唱得好，哎，那你不是陕北人能现编歌吗？ 哎，讲究的是 随看随唱。啊，看你什么唱什么。 哎，对呀、啊， 现编词， 即兴发挥。 那今天在这改现编个词， 没问题啊。 改现编啊！哎呀，这太好了！啊、哎，你看后边坐一漂亮姑娘，啊、你冲这姑娘唱一个。 我、啊、给那姑娘唱一个啊。那边边的那个嘴尾上那是一个谁？ 谁呀、 啊？那就是那个狗命的二妹妹。 二妹妹，你长。是呀，实在美，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眉，赛过张飞。张飞他妹妹， 妹妹， 他叫张惠妹。 张惠妹，别瞎编。 对，我编不了，编不了。 其实大伙儿要慢慢的了解我们陕北民歌，不光是曲调优美，那个词儿也特别讲究。 哦，词儿写得好， 有些词儿不用唱啊、嗯，你光听那词儿能把你美死。 光听词儿就能把人美死、哎、 有这么几句词儿 啊 我听 说妹妹想哥你知道不知道，嗯，我这泪蛋蛋活泥能盖出一座庙，嘿，前半夜想哥我吹不灭灯啊，后半夜想哥我翻不过身。 我听明白了， 琢磨出来 这姑娘啊半身不遂 去，没好的， 这歌词写绝了， 太优美了， 好听了。哎，老师，啊、我拜您为师。 拜拜，你干嘛？ 我太喜欢这个， 你这嗓子你唱不了这个。 不是，我要学，我学了，明年我参加央视那个青歌赛。 你真想学？ 我真想学。 这么着，当着今天在场的朋友们啊，咱们俩合作一个陕北的民歌、我看你这个基础怎么样？ 你把我带一带。 哎，大伙儿非常熟的有那么一段叫《感生灵》。 感生灵。会 哟、哦，那太好了。不过这里不有两个人物， 两人物 啊，一个盼望哥哥早日归来的二妹妹啊，还有一个感生灵回家的哥哥，咱们俩分别扮。 那我就演那个感生灵的哥哥， 他挺快。你演哥哥，我就来那个二妹妹，咱们俩共同 表演。拜，你演谁？ 我来那个二妹妹。 你演二妹妹啊？你演二妹妹？ 怎么了？ 完了，嗯，完了，我这个驴车赶不回来了。哟， 为什么呀？ 我害怕把驴吓着。 跟你那驴有什么关系？就为看你的基础， 就看基础， 知道吗？ 那咱们开始， 开始， 咱先开始，开始啊，开始，开始。 完了，这人疯了，这人，这，唱！你好好的唱，你哆嗦什么呢？你在那儿？ 你没赶过驴车呀？啊？你没到过农村啊？这坐驴车的吗？这不是？ 哦，您这儿坐驴车？ 哎， 我以为你踩电线了。 这是什么电线啊？电线啊？ 你别那么哆嗦，你得来个过门我才能唱呢。 哦，过门、哎、过门挺好的，过门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的那个手，哎呀，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楼。哎呀，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楼。 该你了，你看那这匹可怜的老骡子，他带我走遍天涯，可恨这二妹妹他把我甩了去，今后我可就失恋了。 怎么回事啊？ 那驴也失恋了。 去你的吧！ 谢谢， 谢谢。 听众您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 拄拐干嘛？这儿有一桌子 哦。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贾伦，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每周五晚上7:15正式开演。 那依着你怎么办啊？ 改呀、日照香炉仿佛生紫烟，遥望瀑布好像挂前川，飞流直下大概3000尺，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四九城里您听相声， 红兄下江南，交锋对阴罗。 Confidence， 等会儿再上炕， 我上炕了。 好，听众朋友，这新人新作来自于现场的演出，我们先听到这儿，还有点时间，我们再给您补播个小段，大家非常喜欢的马季老师的经典名段奉送给您。 相声演员都说普通话， 对， 但是相声演员有个基本功 啊， 学地方方言， 这也是我们应该掌握的。 老演员比较有经验了 哦， 随便哪一个同志，在他眼前一过，他就能看得出来他是什么地方人， 这也不容易。 哎，我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是吗？ 您随便哪个同志，您打我眼头里一走，您就出一点声音，您咳嗽咳嗽，或者您打个喷嚏， 打个地方。 哎，您一打喷嚏，我准知道您是哪儿的人。 这可不简单呐！ 据我多年观察呀，我发现全国各地打喷嚏都不一个味儿。 还都有个区别。 那当然是啊。 那我问问您呢您比如说这北京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北京人打喷嚏 啊 发七的音。 怎么叫发七的音？ 七啊。我给你学一学 啊。您给来来 啊。北京人打喷嚏。 对， 老张你上哪儿去啊？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感冒了真难受，我告诉你。 哎， 一会儿一打喷，坏了。 怎么回事？ 要来劲。 哎呦，难受。 发七的音， 还真这样， 对不对？ 那咱们胶东人打喷嚏什么味 儿？哎，咱胶东人性子直，打出那喷嚏声音，它往下走。 怎么叫往下走啊？ 我给你学学胶东人打喷嚏。 您再给来了。 老姜，您上哪儿去啊？我上医院，这两天感冒了。 哎，我又来劲儿。 阿晨， 哎呦， 阿晨， 嘿， 往下走。 体现性格。那么山西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山西人打喷嚏好听， 好听， 特别是山西妇女 啊， 打出这喷嚏来，它富有音乐性， 音乐性。 哎， 是吗？ 我上山西演出没事，我就上医院门口听他们打喷嚏。 你听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好听啊。 是吗？ 啊， 你再给学学怎么样？ 山西妇女打喷嚏啊。 山西妇女。 哎，你上那去了 啊？ 那上医院这俩 又来劲儿。 阿强，阿强， 这还带拐弯的， 能把那醋都给甩出来。 这各地的地方还真不一样。 哎，要说全国打喷嚏打得最好听的 是哪儿啊？ 是咱们济南府了。 济南呐， 哎呀，济南人打喷嚏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我们济南人打喷嚏啊，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七窍全封闭。 哦， 憋足了劲打一个嘎嘣利落脆的大喷嚏。 您这学学怎么样？ 济南人打喷嚏啊。 济南人 开两啊。阿柴，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酱。